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人的是城寨，我是安静。 好，又回来舊事好啲。哇，剛才呢其实呢未开咪前又好，剛才 break 又好呢，其实呢我哋係未停过嘅。即係根本呢啲讨论呢又讲緊啲咩，你讲緊我八卦下。讲緊咩无敌铁探长，我 记得。先讲时光隧道。 係、无敌铁探长。咁啊就 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我仲喺度背嗰个恶史迪。太空人。 太空人。 失事之后 受咗重伤。 受咗重伤。变成左眼。 右手， 右手， 双脚都与众不同。 跟住阿卢爹域又有一个喺《欢乐今宵》咧玩佢噶嘛？ 系啊，嗰阵时 话即系，但又即系虾碌嘢啦，梗系。 系啊，即系咩文秋郎啊？嗰阵时啊， 文秋郎， 文秋郎。 你其中有个师郎，有个 你都画过喎。 系啊， 画过， 画 过， 咬住 有草帽咁样用噶啦。好多时呢啲咁嘅， 即系话所有你嘅记忆，你嘅角色，其实都系响以前。 是啊是啊， 那度攞翻出嚟，或者你生活见过嘅嘢、 啊。生活见过囉，就係呢啲养分嚟嘅。 养分嚟嘅。嗱、喂，我就喺度找下數先，因为好多人呢问你嘢啊。嘩死啦。 爆啦， 好 问啊。 哨啊，真肥婆四啦，正啊，仲有咸球呢度现场观众各位。我要攞金小文预笔签名话，我夫妇话。但系你嚟先讲。 嗰啲以前好似有个程序咩攞签名，攞主笔签名呢。 係啊，喂。 点样嘅呢，有冇印象啊？唔知道寄啲咩去嘅回邮信封嘅、哦，我都寄过。 系 嗰啲主笔签名， 嗰啲印咧攞印画嚟。 系印画咩嚟喂？ 印画只不过嗰个主笔，佢将佢嘅画印咗落啫，即系影印咗一沓，影印咗一沓，跟住咧就签个名落，跟住又送俾啲 谜底。喂， 又解开啦！ 成日唔知咩叫印画啊？喂，到 我攞个攞唔到啊，大佬，我寄过去， 我攞唔到，所以我唔知嘛。 寄回邮信封去喎， 系啊，要寄回邮嗰阵时系啊。攞筆嘴又係寄回郵去 嘅，攞筆嘴，係攞筆嘴， 所以我先寄三包筆嘴，唔同一件三包筆嘴，三包筆嘴， 係啊，佢哋講到三包筆嘴好似好神奇咁樣。 但係嗰陣時你係俾新定舊嘅舊筆嘴？ 嗰只 用 過嘅，因為嗰個三包筆嘴梗係未用過啦，新嘅，因為嗰只牌子三包筆嘴咧係間廠已經執咗粒㗎啦，所以咧我哋呢行嘅人咧就買咗好多盒喺度嚇，咁、只有呢行先有咯，即係佢有時見到啲讀者需要嘅，咁佢咪送俾人咯。嗱，我今日派筆嘴啊，你哋攞寄進嚟攞啦咁樣。我試過真係收到㗎，我自己都試過啦。係 咩？ 係啊， 你收到嚟收筆嘴定收信先？ 好似係上官玉郎寄俾我嘅。 哇！ 咁耐啦，上官玉郎。 来到我都唔识啦， 咁啊，哇！趁我电话仲有呢个电啊，喂，首先同阿 Lilian 讲声啊 ，hello hello 先啦，非常好啊，多谢你支持啊，大锤姐都听 live 真系唔算慢得啦。咁另外就话你几时有新作品啊？我代人问嘅。 哦，新作品应该1月20号、20号都有噶啦，即系我 各大报摊、 报摊啊，书局、便利店就唔会啊，便利店都几忙， 系咪？因为嗰啲插张问题啊。 会系咯，就系、是、即系所以咧，但即系其实咧，阿局长咧，佢睇30本书噶嘛，佢要睇多一本噶啦，一月份开始，以后都要睇多一本噶啦，希望。 喂，咁你啲就要用劲睇，可能冇吓、啊，因为其实我你嗰啲咧，你啲嘢咧，我系会抡睇嘅，因为咧，我觉得咧，你里边真，我唔系拆你，即系拍你马屁，而我睇见有好多咧，例如话我嗰日俾我老婆睇，今朝。 哦，嗰啲名句， 名句出咗名，出咗嗱，我哋嘅今日我哋顺便试埋一个新 system 咧，就系喺我哋嘅喺我左定右啊， 右面 咧，喺我右，喺我呢度， 呢边 好，喺呢个出咗名 系咪咁样？上定下啊？系咪要指噶？ 搵紧张相啊，叫咩咩咯？ 今朝86E set， 系咪打横嗰个？系咯、okay ，打横噶嘛？ 好啦，出咗未？阿陆， 我要摆低先。 好，唔紧要，好似呢一张相咁样。啊！我哋要睇到啦。嗱，呢张最经典，我觉得咧， 你点谂噶？ 嗱， 小明哥 抄嘅啫。 嗱，呢个我都 呢啲出咗啦，喺呢个右下角啊。 好啦， 丢尼斯忽嗰张相。 喂，唔好读出嚟好冇啊？读 正，我读 正啲，读正啲， 我读嘢好正。 读正啲。 嗱，我真系咧，我嗰日俾我老婆读，我俾我老婆读，佢慢慢读金冇嘢啊，招吉。 你碌柚？我話你快啲讀啊咁樣。咁一讀之後出事啦。嗱，可能有啲女讀者啊，女聽眾咧就未必見過呢張，因為女仔通常就斯文啲，就驚啊。攞住份咁嘅嘢， 點解咧？咩嚟嘅？啱到生果嘅，係 啦，好乖啊！ 咦，下面嗰啲係咩嚟㗎？飛禽走獸喎、啊！ 我其實最好笑係咩咧？你好乞人憎，大家讀者留意一下隻蕉。有条界个头系， 咁都俾你睇到啊！真系， 我哋系睇细字位噶。 我睇你系细字位。另外咧，我系好中意只狐狸，笑得好奸。 系啊，狸狐狸啊嘛。 同埋咧，只雕又衰啦，只眼 你眼咧成日个咩咩笑奸笑狠噶嘛？佢有噶，佢都系各位读者。奸笑狠 呢个系阿小强做先定你做先啊？呢个我真系想知啊！呢个奸笑咧，我你两个同期咁多。 奸笑位其實其實好耐好多都見唔到㗎啦，嗱而家我用咧我就抄老夫子嘅都係， 收到收到收到，我唔可以話咩啦，咁啊，咦頭先啊邊個你老友阿明 老友 聽緊啦， 我聽緊啦， 係啊打招呼啦， 可以叫 明 hello 先，喂可以喂封煙可以封煙啊大 N 或者我得嘅封煙， 我 叫陶少明。 系嘛？ 封煙得噶可以， 系嘛？我冇啊，你叫打俾阿 Lens 啦， 打俾我， 打俾 Lens 啦。嚇咁啊！另外啦，就講咗新作品啦。咁喂，其實咧，佢話好想要你嘅新作品，點解咧？其實咧，好老實實啦，香港人而家係唔開心嘅。 嗯，我都係啊，大家都一樣，個感覺係即係應該有啲可以抒發到感情啊，好辛苦。唉，睇到你嘅漫畫好開心咁樣，即係譬如話。啊，掃把頭咁樣，咁你好開心噶嘛？你話到佢啊咁有型， 係啊， 放心，我諗住咧，咪後咧做佢經理人，唔係傾下偈啫，唔係講笑啫， 即係應該有啲咁樣，即係我覺得唔好話政治漫畫咁嚴肅，但係一定要有啲咁嘅抒發嘅渠道，令大家輕鬆啊！依家因為香港社會太過緊張，係崩緊，冇呢啲咁樣。 嗱，咁當然啦，未 quit 啊嗰張相，唔緊要，咁另外下低咧好出名啦。晏昼我要读得好小心啊！一阵间俾阿卡文投诉我。晏昼雕尼斯忽 忽 忽忽忽啊嘛，忽忽忽忽咁啊啊！咁大家意会到啦。咁其实我都听过你响另外一个访问都话啊，啲有个朋友有个同事啊嘛，朗朗上口咁讲呢啲嘢。 系啊。 咁跟住你就话将佢变为你讲讲啊。 其实就系。是我唔覺意聽到佢講，我唔覺意聽啊，因為佢突然間就話咩今朝今日，跟住，入咗個腦咯已經。嗰陣時都未做呢個嘢噶都，但係你一諗即係點樣看圖識字咧？因為我哋嗰陣時細細個咧，好多時讀書啊，或者練習咧，有啲叫做看圖識字。 係啊， 咁啊又係將佢擺埋一齊。 蘋果 出咗，係啊，蘋果咪擺埋一齊。 60FGY 奔走。OK， 咁另外依間出多張啦，咁我再出咗 張，又 係經典嘅，咁啊 經典 一出咗，我話你知啦，出咗 OK 嘅啦 ，OK， 而家 跑步三部曲， 哇，呢下嘢威猛啊， 你又威猛， 真係威猛，我覺得，我講咗咁耐， 呢個 識笑嘅就識笑，識笑就識笑， 幾諗嘅呢個， 真係好嘢，真 係幾諗嘅呢個。 咁跳七里同跳九里咧， 又點啊諗出嚟嘅 咧？九里嗰啲話就係聽翻嚟嘅嗰啲， 但係唔係喎？你我覺得你最好笑咧，你嗰個我冇咗嗰個漫畫啦。咁我記得嗰個咧就話啊，奧運冠軍，有一個冠軍係跳咗幾多？ 跳七里跳九里， 係啊，一個跳咗七里， 都係太公布嘅，應該係嘛？ 應該係太公布，因為嗰陣時太公布好鬼多呢啲咁嘅嘢嘅，真係 係嘛？ 係啊，即係你會唔會有機會出翻一份？ 應該唔會啊，因為呢啲好耐嘅，即係你重複咧就唔好嘅，即係你 喂。但其實太公布其實係一個載體啫，我即係咁講。其實你裏面可以係而家嘅嘢嚟，係啊，葉劉佢喺度講葉劉，佢可以係啊 嗱，時事嘅嘢都得㗎。 你諗下啦，其實我哋而家啲局長又好，嗰啲咁嘅政治人物，其實 哇幾好話嗰啲上樣 ，sorry 啊， 你睇下阿黃錦星哥哥係咪啊？似唔似啊？阿 Lens 哥似黃錦星啊， 坐喺前面咁樣。 我想吊高你得唔得？吊到你好高七尺咁高得。 有冇呢句啊？有呢個㗎。是有啊，你有吊高你 嘅， 乜都有嘅， 乜都有 呢样嘢， 齐晒。 咁连粗口度有关都有噶啦，都。 咁当然啦，另外一个啦，我自己好中意嘅，我喺网度揾到个漫画啦，咁你嘅就系拼298，咁下次改 number 就系呢个啦。 哦，呢个。 咁啊，读者出咗未啊？拼二九八 ，OK。 哦，等等先啊。 好啦，咁啊，呢几张漫画咧，都系我自己嚟讲咧，我觉得系好，我自己好中意嘅，因为咧，佢话我都唔好记得啲名啦。嗱，都要一阵间你嗱肥婆四啦， 有啦，一睇個胸就知肥婆四啦。 OK， 咁另外第二個咧， 呢個係黃飛鴻嚟。 冇錯，黃飛鴻、嗯，我覺得你真係畫得好好笑。第一，你將嗰幾粒墨同埋啲鬚根，跟住又瞄瞄嘴呢個咁咧個神態咧， 因為又係睇佢啲粵語長片多啊嘛，係 嘛？跟住嗰個係邊個？ 呢個洪子仁咧，呢個 洪子仁嚟哇！後面個女讀者笑到條腰攣咗， 洪子仁啊！ 隔離嗰個咧， 咩咩蛋家妹啊， 蛋家妹。 其實呢啲就係同事嚟嘅，呢啲就係。係 咩？蛋家妹係啊，好似話佢同阿洪子仁拍拖，拍拖啊！ 到而家仲未肯定喎，都我哋係我哋隔眼嚟嘅啫喎，呢啲嘢 係嘛？ 係啊！ 嗰陣時嘅嗱，講俾嗱都讀者一輪之尾分析嗱，咁我細佬都做過嚇，我響美琪響新報做過，我都見過啲 MK 啊，嗰啲分析啊，分析係咩咧？咁講咩啦？咁四張四張嘅菲林，咁CMYK 紅藍黃 藍黃黑啊，紅藍黃啦，咁啊搭埋佢一齊，咁我見到最多啲人咧咁樣點整對位咯。對咗位之後就拼落去咯，咁呢啲 拼板 咯，所以佢哋叫分析。 係啊係啊， 咁啊下低嗰篤屎唔使講啦， 貓貓狗狗都唔使。 貓貓狗狗我覺得真係好靚喎，真係好靚，即係唔係你喺度講，因為我見到呢一張我真係自己我真係超級中意。咁啊，另外啊，頭先我想你問咗先，我準備一啲嘢，我問問佢。攞下啲漫畫嚟講下。 攞下呢個 飛天三座啊！呢個就係因為 呢啲好早啊，係嘛？ 因為嗰陣時我哋簽約啊，簽咗翻去《玉皇道》主筆之後咧，跟住就佢幫我哋出書，就出咗呢啲書，一系列都係呢啲咁嘅書啊，就係。 之後你啱啱由助理轉成主筆， 係啦， 佢同你出一本， 係啦，佢哋出嘅 啦，咁樣。 係啊，單行本係玉皇幫我哋出咗 一期過嘅， 一期過嘅嚇，出咗幾本一期過嘅漫畫。 嗯，咁試下啊，得唔得啦？咁樣 應該唔得噶啦，應該肯定係唔得。 嗱，另外咧，仲有個聽眾有問。肥婆四哨牙针点谂出嚟嘅？ 哇！肥婆四哨，肥婆四哨牙针 唔会有真人啦啩？ 唔会有真人，但系呢个唔系我谂出嚟嘅呢两个人物，系阿小强 啊， 系啊，小强有噶， 因为最早期嗰阵时咧有肥婆四哨牙针咧，系佢嘅系佢画出嚟先嘅。咁嗰阵时咧，我好似话要急需一对女主角啊，那个故事度，咁啊跟住咧就抽咗佢过嚟我度用咯，就系、 是、有单声噶。 冇啊，冇單身啊， 你有冇搞錯？不過咁嗱，肥婆四哨真係，如果啲讀者唔記得嘅話，我有幾個片段我好記得嘅。呢兩條 港女， 港女 嗱， 佢哋屙尿，直接講屙尿嘅企喺度嘅，企喺度講嘢噶嘛， 係啊， 係啊， 啱用尿兜噶， 係啊。喂，我淨你嗱，觀眾即係多啲幻想力，淨係即係幻想呢個都想笑死，都唔係女嗱， 有傾偈咁啊，冇去聊。 嗱，其實今日咧，即係講少少恭維説話，我真係好開心啦。第一，即係小文強我隔離，即係夢幻成真啦。兼且樣嘢咧，就即係話咧，好多人都受你啟發嘅，包括其中一個人， 邊個？ 周星馳。 哦，嗱，講起佢即係但其實嗰條同我哋都係六十年代出世噶嘛，係咪啊？ 差唔多年紀， 即係佢同我好似同我同年嘅添， 係，因為我懷疑佢識你添以前， 佢可能睇漫畫啦，佢好中意睇漫畫， 係佢一個好聰明人啊， 因為我哋六十年代成長嘅人面對嘅就係呢啲嘢，一路就係粵語長片一路面對又咩？時光隧道啊，即係一路上嚟啊，李小龍啊，甚至乎我哋都中意啊嗰陣時，係咪佢好中意李小龍噶嘛？ 係 咪？即係面對嘅嘢全部都一樣嘅，所以啲諗法咧，可能就係、 是、即係好內斂，但係就啊，俾個家庭壓抑啊，即係你又唔準咩，你唔準咩咁，但係啊，我就偏要反叛，我做啲咩咁，所以就做咗第啲嘢。 係啊，嗰、那個年代出生嘅人通常咧，佢個諗法咧，但其實好多大人物都係六十年代出生嘅，好似劉德華嗰啲啊、張學友啊，全部都係嗰個年代噶嘛，都係差唔多噶嘛。 跟住好似有少少， 大家面對嘅嘢都差唔多嘅根本。 係嗱，點解咁講咧？其實咧，好多人話《功夫》套戲裏邊個沙華珍咧，係取材於嗰、那個冇叫係咪叫沙華珍啊？都係叫， 好似係叫 係叫佢叫沙華珍嘅。咁啲人就話係你嗰、那個，我覺得其實唔止嘅。神祖喺九幾年嗰陣時咧，嗰套食神咧裏邊啊，火雞姐，咁我睇落去一睇落，我第一次睇嗰陣時話，呢個係沙華珍嚟嘅， 好笑噶，真係。 因為咧，佢形態啊神啊，即係嗰副霸華咁樣，佢走出嚟咁樣，即係嗰種嘅動態咁樣。 因為嗰啲係真係六十年代嘅人物嚟噶嘛，即係嗰陣時嗰啲。 係啊係啊係 啊。咁樣行出嚟就係呢啲人物。 片度成日見到啦，嗰啲人物係咪嗰啲咩蒲三姑啊嗰啲咧，我哋就係品啊嗰類咧。 黃萬里啊，即係黑黑薄薄啊，即係我哋係接觸到嗰樣嘢啊嘛嗰陣時。 但係你講起小上官小強，其實佢另外一個係我你嘅作品裏面嚟講咧，佢係另外一個覺得好好笑嘅人樣嚟嘅，因為咧佢永遠咧有個。你頭先 offer 叫佢上官公子啊嘛， 啊上官公子， 你好似講過話佢見到佢翻工嘅情況喎，我喺你第二個訪問度，你再重複講一次， 唔緊要啦，講一次，我唔緊要嘅呢個講就，因為佢嗰陣時因為寫笑話，笑話咧就比較快啲啊嘛，佢翻工時間大概都係點零兩點鐘啊，咁啊翻工五六點鐘，你諗下五六點鐘就走人， 即係佢話好快， 滋滋完咁走人，咁笑話喎、啊，大佬，因為佢用即係。可以好快，因為佢師傅嚟噶嘛，就係因為佢由細畫到大畫到砰好快噶嘛。咁我羨慕啊嘛呢啲嘢，點解唔寫笑話？佢寫笑話咁過癮嘅，原來自己就中意，咁咪自己學佢咯。諗住點知原來諗笑話係咁鬼難嘅。 因為之前嘅準備功夫，佢可能喺屋企踎喺個廁所度， 係啊， 好犀利個，即係 諗爆頭啊！嗰陣時可能 即係係咪不拘言笑，即係唔會好啊大癲大廢，大家一坐低， 哦唔會喎，佢又中意玩過 係嘛？ 係啊，佢又唔係成日坐喺度做足咁多個鐘喎，得閒拎住杯警察行嚟呢度啦，拍下你啊，搞下你啊，咁样，即系佢系中意玩嘅。 O、 okay. 就系可能佢夜晚谂桥谂到好辛苦，大家冇人知啫。 佢嗰副系茶色眼镜定系？ 佢以前系茶色眼镜。 我好似话眼有事先戴嗰眼镜啊。 唔系唔系，佢系茶色眼镜，而家变咗咧就系一副普通眼镜咯。 哦、 就 okay. 即系 公子嚟噶嘛。 哦，所以成日 因为嗰年代啲人啊，李小龙啊又戴住嗰啲咩太阳眼镜啊，即系嗰类噶嘛。 又 戴又系温拿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型好型噶嘛。可能佢 我衰啦，我有一次咧搭巴士咧，嗰啲102咧对头位啊。留下一个，佢两公婆坐正我，因为响顺和，唉，你自己应该知噶啦，吓师嘅应该知噶啦，咁响正对面，咦？我直情系惊到咧，因为我细个系系好中意睇寿星仔， 我都好中意， 好中意睇寿星仔嘅。咁我仲记得我好中意攞啲封面咧就照抄嘅，咩佢个系叫有个电单车，我记得、哦、我要有排挨，我仲即系佢即系难 get 嘅，我要走天奶嘛。咁我细个中意听阿 Lam 啲歌，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诶即系我要有排挨嚟攞嚟做搞笑。 佢又好叻嘅，嗰阵时已经从啲戏有 crossover 噶嘛，即 系 我记得摩登保镖或者即系。誒本傑要上嗰啲戲咧，佢啲橋咧係直接咁植入佢漫畫度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啲電影啊嗰啲咧，佢中意七金剛啊嘛，佢入邊啲咩七金剛啊嗰啲，好中意呢啲 嘅 佢。 佢好中意望月三起亞嘅， 係、 哎、真係厲害真 係。好啦，似水流年啦，唔該。好啦，咁啊，另外一張相啦，咁啊，即係09101717 ，OK， 咁啊，好似呢張相咁啦，另外一个魔君， 魔君 是不是你早期的一些作品啊？ 这个是第一本出了，就在玉郎签了约之后几 魔君 几完成了的。 喂，好咩的好，你而家出的魔君啊？ 唔系，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 ，OK。魔君讲个魔君先啦，魔君我见得好认真画过你系。 系啊，又打晒网啊，嗰啲咁样样噶嘛，真系。 但系都系搞笑的。 咁一定要系搞笑。 喂，我真系睇见咧呢啲咁嘅，呢个边个？呢个 咸 咸球啦，呢个咧， 呢啲系嗰啲同事啊，嗰啲咧就系朱氹生啊嗰啲。 啊，朱氹生系朱氹生系呢个咧， 呢啲啊，呢个四方果真人咯， 唔系四方果另外一个啊，唔该，我想出魔君呢个系 四方果 1126197111261971魔君，一阵间再出翻嗰个。OK， 呢张魔君，喂，即系其实咧，好，你逐个讲翻啦。嗱，左上角嗰个系阿蒙眼剑啦， 呢、這个系冇错， 蒙眼 剑就知啦，蒙眼剑。 下低呢个系 呢、 這个 咪 四 方 果 咯， 跟住下低个四方果。 下低呢个咧就好似叫做白痴仔咯，就系、是、 张瑞新。 系啦，诶，系喎， 佢跟小强噶嘛？ 系啊，系啊， 系嘛？ 就而家拍档嚟噶佢系。 系咩？呢个咧，阿 呢个系。乌龟亨嚟嘅呢个 乌龟亨叫咩名啊？ 乌龟亨叫何永亨啩？乌龟亨 真系惨， 即系嗰时改啲名咧，系即系，但系佢要应嘅喎，改你唔可以唔应嘅，记得你就要。 你个好跟住咸头啦， 呢个朱氹生， 朱氹生系做咩嘅？又 系助理嚟嘅，系汉文嘅助理嚟嘅，好靓啊！画嗰啲车啊，嗰啲 系咩？ 画做警王嚟嘅， 但系俾你画到咁，呢个你自己啦， 呢个我自己 啦，系啊， 最靓仔都系自己啊。 咁魔君有边个？ 魔君冇噶，系谂出嚟嘅， 系咁样谂出嚟。嗰啲铺啊，应该系搞笑嘅， 搞笑 嘅，恐怖嘅， 又唔係恐怖，總言之係搞笑嘅，就係、是、又一期過咯。呢啲又係， 哎呀，真係好想揾翻嚟睇啊！真係 我都唔見咗啦，呢啲真係。 你有冇 喺個網度睇翻出嚟？ 係嘛？見到個封面都幾喂， 好想擁有。 各位讀者嗱，如果你揾翻呢啲舊書咧，咁拜託你去啊金小文個本身個 fan page 嗰度咧。俾翻啲 JPEG 佢，等佢有翻啲都好啊， 懷念啊， 懷念下啦，望見真係好開心。好啦， 本書擺上去， 最 唔得喎，而家可能要，唉，又麻煩。 誒，你點睇啊？即係呢種你二次創作，你一定 我 都贊成啦。 你講二次創作，我梗係贊成二次創作啦。我根本就係咁樣走出嚟噶嘛，都係。 喂，即係其實如果真係條網絡23條真係得，真係通咗嘅話，其實都幾麻煩咯。 對網上嘅， 但你戲房喎，你係 唔係對係啊？對網上嘅比較麻煩啲咯，因為佢哋又唔係賺錢咁樣，係咪先？ 係。但如果你就算出實體書，有冇影響啊？ 冇影響㗎，我哋一向都係依正嗰條路去做㗎啦。實體書係，因為佢而家對主要係網上嗰一 part 啫嘛。 哦，明白。 咁你網上傳流得快啊嘛？ 係啊，流傳得太快啊嘛，仲 係。好啦，出翻個091017啦。呢、這個係 水榴莲啊，呢、這个乌龟坑 啊，你乌龟坑嚟嘅咩？唔系蒙坚嚟咩？ 呢个以前乌龟坑比较瘦削一啲咁， 系嘛？你真系几乞人憎啊！着嗰条咁嘅底环咧，即系嗱， 旧式嘅喎，嗰啲系旧式嘅，有个窿嘅， 系啊，个边嗰个位咧系有窿。 我哋细细个嗰阵时，如果度如果又系。 个个细个都系着啲白色噶嘛， 伸到出嚟噶嘛。 哇！嗰阵时谂起呢啲底裤啊，真系有个笑话啊，就系咧冇得包几冲凉啊，将条底裤啊掉转，跟住 着四次啊嘛， 咁样。好似有人着到五次出嚟噶，但系唔知点样着 啊。世界纪录噶喎，五次就 可以有五次出嚟喎，但系就未研究到，但系真有人做到。 你嗰时都中意攞次底裤嚟做笑就 get 噶。 是啊，嗰陣時係，即係佢嗰個咁嘅形象，好容易會代到嚟另外一啲嘢㗎，真係。 仲有你有個滅絕師太嘅， 有 滅絕師太。我好又係好中意滅絕師太，嗱呢啲又真 fans 啦。 滅 絕師太係另外 邊個？倚天屠龍記嗰個啊嘛，係 啊， 滅絕師太啊嘛。 我但係覺得你畫得真係超好笑嘅，真係 好多時出㗎。嗰陣時呢啲人物咧都 好啦，跟住咧就唔該你啊，TAIKUNPO 太公報啊！屌， 手上都揸住一份啊！ 死啦！唉，大劑呢次 喺呢個 呢本我呢 我呢 小文周周刊嘅裏邊，其實都有大公報噶。啊 ，sorry， 又講大係太 太公報，我都話急中年班今日嚟拉人，出咗呢個啦嘛。OK， 呢張出咗啦，咁大家見到啦。阿球哥， 球哥， 你睇啦，喂， 真係叫球哥啊！佢 左手邊你係咩？章魚啊，扮佢。 呢、這个系喎、 啊，系咪章鱼？嗱，右边嘅下边嘅条只耳啊，左右， 即系成版都用晒佢嗰条， 要晒佢。 而家睇翻我都觉得好过分的， 算唔算欺凌啊？ 系喎系喎，因为欺凌嚟。 但佢中唔中意其实？ 开头唔中意，系嬲嘅，但系后屘佢即系惯咗啦，咁佢咪觉得。喂，点解今期冇我啊？即系冇佢咧，佢觉得好唔开，系咪心目中冇咗佢啊？咁样人就系咁噶啦，真系。 喂，佢嗰阵时嗰张相要嚟做咩噶？ 我唔知啊，突然间喺佢旁边 有啲近啲嘅，真系相，但系剪咗嘅，你执咗执定点样噶？ 系啊，嗰阵时即系其实系劳作嚟嘅，成份太公报根本就系喺度剪剪叠叠，即系而家用电脑做啊嘛 ，PS 就好容易啊嘛，以前又要 即系剪个头出嚟嘅， 又要剪又要黐。啲字啊，都系用膠水黐落去嘅。 系咧，啲字我記得咧，就係用要過咗個立機。 喂，我明 啊。 過咗立機。 等等 咦？有封煙 喎！有封煙喎！我哋第一次有封煙喎，試下先嚇。阿明啊，阿明啊，你老友，試下先講太公報。 大聲啲啊！ 係，俾我。好，阿明喺度啦。 喂，阿文。 哎，聽到，係。 新年快 乐 啊！ 大家咁话，大家 你好， 你好，喂，真系多谢你今日安排，我好开心。 唔好意思啊，啱啱今日我一早约咗朋友啊。 哦， 唔好讲呢啲嘢啦， 唔紧要 吓，你咪约咗李国章庆祝啊？ 我唔系，哇，嗰啲真系，系 得噶 ，dead air 咗。点啊？喂，真系多谢你，真系点都好，你下次咧记住上嚟啊！我有啲礼物系阿卡文预咗俾你嘅，咁我哋喂有啲咩想两句同阿。喂，以前原來你咁勁啊！你係跟邊個啊？你 我嗰陣時跟牛佬嘅， 係咧牛佬嘅跟。 牛佬而家猛人啦， 點猛啊？ 好熱血啊！ 熱血 係咩？ 係喎，我唔知喎。 你知啊？你唔清楚啊？ 我唔知喎，我啲港珠嚟噶嘛，係嘛？咁點啊？你有冇啲咩同阿金小文講兩句啊？ 哦，一指風行啦。 誒、哎，多謝多謝先，記住捧場就得啦。 喂，咁你好耐啊？你知唔知香港人真係好需要你嗰啲人嚟幫手發展？ 真係。 好辛苦啊！ 揾我嚟發展， 唔係揾你， 揾我嚟發展。 你擘大個口得㗎，我哋 好高難度喎、啊。會啊，會快啲㗎啦，會一月份啦，廿零號到啦，就係嚇。 唔係啊，我哋意思係話咧，係連續性地發泄啊，揾你。 哦， 唔係一鑊過嗰啲啊，大佬，你唔明。咪咯，要車輪轉嘅。喂，不過點都好啦，多謝你先，再次多謝你啊！咁啊，新年快樂！我喺度同你講聲，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嚟啊嘛！ 好，拜拜，拜明，拜。哇！喺呢個網台界史上第一個最 high tech 嘅， 勁啊！ 封煙啊，真係啲冇得頂啊！ 真係封煙到封擺埋嚟， 封煙，封擺到封煙度。咁啊，講翻呢張相啦，喂，其實咧叫咩？有陸國榮，我見到啦。你 陸國榮係咩啊？ 係啊，都係鹹球啊！ 哦，陸國榮 跟住又謝文武。 哦，嗰陣時做緊阿鄭耀秋嗰套咩啊嘛？ 仲有個李尋哈， 李尋哈咪即係李尋。 陳冠係啦，仲有燕南天大俠啊！即係其實呢啲咧，喂，你睇下佢，喂，話時話喎 ，Lens 過江之虎， 個樣有啲似喎。 其實我自己都可以扮好多人嘅， 係嘛？即係好多嘢喎嚇！下次攞你張相嚟玩下先。 好， 你唔介意啊？ 唔介意，我玩個人因為。 俾阿金小文玩就好， 冇冇問題。 如果我你可以咧，即係我有幸地咧，俾你成為咧戲房嘅對象咧，我係咧絕對樂意嘅，真係。咁啊，喂，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跟住就講翻你入行之後啦。咁幾時開始做？嗱，頭先你話喺小強漫畫集啊，或者金報生報啊咁咧，咁有啲 慢慢出啦，自己爭取機會啦。 你點爭取啊？就搲 嗱，爭取機會其實我哋都係咩？因為佢阿鹹球做編輯嘅，佢咧就成日咧，即係我哋交稿咧，助理交稿咧， 佢咁高 一日㗎，有佢生根本生做編輯嚟㗎。 你玩佢， 即係佢會將啲我哋啲漫畫咧，邊個擺先咧就擺咗喺度，咁我將我嘅漫畫就擺咗喺前頭，佢又懵㗎嘛，咪出咗我啲先咯，就係咁啊，真係 嗰句佢又懵。 佢知唔知噶？ 鹹球唔知噶。 到而家系第一次講。 係啊，我哋 哎呀，啲人去喎， 因為佢要負責嗰啲漫畫稿啊，四格漫畫啊嘛，即係啲人交曬一沓喺度，咁我跟住攞我張嚟擺頭位啊，咁咪成日見到出咯，可以。係啊，温就係咁噶，佢又唔知喎。 你算估啊你？哎呀，不過啲計嚟嘅。 爭取啊，呢啲 計嚟嘅。咁啊，喂，一陣我都想問下蛋家梅呢個角色咧。 嗯。 喂。我都想知道咧，我細個嗰時咧曾經幻想過佢啊，個樣都幾得意喎。一陣先同你講，咁啊，哇，講到真係笑到咧氣抽筋啊！咁啊，下一個 round 我哋再嚟下一個，最後一個節，舊少啲。